那么要真正啊，学佛学菩萨啊，那一定要了此誓愿啊，何法非无法啊，正是心性，何尽不真。啊，你要彻底了解法性呢，法性就是心性呢，你就入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在哪里呢？法法界真叫一真法界，不是一真法界离开我们这个环境另外去找一个真，没有啊。现前就是一真呐，啊，尽虚空变法界就是一真，啊，所以佛在经上说的好啊，叫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啊，如果你以为这个地方是一真法界，那个地方是实法界，你没悟啊。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还有妄想啊，你没有见性啊。啊，见了性之后啊，极乐世界的当下即是啊。所以古德才讲，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你想想为什么味道？为什么失不去呢？这个境界立刻就变成了极乐世界嘛，就变成了一真法界嘛。啊，我怕大家不懂啊，所以我常常用电视那个画面来做比喻，换频道啊，还是这个画面，这个荧幕啊。啊，那个电视荧幕就是我们的真心呢，它所现了啊，依旧是在这个里面啊。这个比喻也只能比个方法，没有办法比喻的那么贴切啊。所以悟了之后啊，空间突破了啊，无限唯一次的空间全部突破了，这个时候你见到是一真法界，法法皆真，真是什么呢？真是自信，没有一法不是自信。古人用精气做比喻，所以一精做气，气气皆精啊，哪个器皿不是黄金？悟了之后，哪一法不是自信？啊，那么这个叫不思议。这个底下我们接着看，可谓绝学之门，栖身之职。啊，绝学是学达到顶点了，上面没有了，啊，这叫绝学。栖身就是安心呐，这个慧可心不安呐，啊，到这个境界，他心就安了。宗门里面所谓向上一住，啊，绝学之门就是向上一住。 过滤此体为迷雾根源，方行大事，恒沙界内，善因分显，生死海中随机引导。这是说明青年法师为什么要用不思议性实作为本经的教题，而不是像其他一般法师多半用实相。那么他这个地方所讲的实在讲并不违背实相，实相就是事实真相，他讲不思议性实还是事实真相。说得很详细啊，文字虽然不多啊，让我们呢跟其他的一般这些大乘经玄义确实是容易懂得，容易明了，容易体会啊。这个地方明白了，再看看其他法师写的这些玄义玄体，我们也就比较容易懂得啊。说法虽然不一样啊，理是一桩事情啊，所以这是迷雾根源啊。你明白了，理事都明白了，然后你才知道啊，地藏菩萨在虚空法界度化众生的事情。地藏菩萨是谁呢？是自己，不是别人的。不但地藏菩萨是自己，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统统是自己。经上说的好，叫法外无心，心外无法了。那个心就是自信的。唯心所现，地藏菩萨是唯心所现的，阿弥陀佛也是唯心所现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哪一个不是唯心所现？一切众生界为识所变，这佛菩萨又何尝不是为识所变呢？变成这个菩萨那个菩萨，这佛菩萨无量无边呢，显示出性德不可思议。那么地藏菩萨是我们性德里头哪一分变现出来的？孝亲尊师啊，从孝亲尊师变现出地藏王菩萨啊，从大慈大悲呀变现出观世音菩萨啊，从理性，我讲理智，变现出文殊菩萨啊，从大愿独行，现在人家落实，变现出普贤菩萨，离开自信啊，什么都没有啊，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括各佛菩萨一切众生整体才是我们一个完美的全体。那禅宗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我们完美的本来面目啊，是一个整体啊，不是部分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认知。善言分行是讲与一切众生的感应道交，哪个地方有感，菩萨就应了。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看到一些众生把孝亲尊师这个德性忘掉了，迷惑了，不是他没有，他有啊，这是性德嘛，他怎么会没有呢？没有人启发他，于是我们才晓得教学的重要。众生通通都有，只是没有人教他。如果有人教他，他的心得就现前。所以古圣先王他们对社会对人民对众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教化啊，我们读礼记读学记，学记这篇文章要用现在的话说，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啊，一开端大家就讲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啊，建国，今天讲你建立一个政权，啊，君民你领导啊，人民，什么事情最重要呢？教学。只有教学才能解决问题，除了教学之外，其他的手段可以做补助，不可以做主要的。宾主要分清啊，那么今天像美国这个国家领导全世界，用什么方法领导呢？教学就对了，用武力不能解决。你能够灭人家一个国家，你不能灭他的信心啊，而且这个国家的人死了之后投胎再来他更麻烦了，投到你家里去，你这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冤冤相报嘛。所以是教学才能解决问题啊，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啊。我最近有些同学们买了一些这个二次大战的这些记录的光碟来给我看我也让你们同学们大家都看过了我给你们讲我看了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把问题搞得更复杂给人家冤仇借得愈借愈深，将来以后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二次大战人家那报道统计得很清楚 花了500亿美金，死那么多人啊，死伤1亿多人啊，花500亿美金。诸位想想，如果把500亿美金拿去救济苦难，世界就和平了，哪里还会有问题呢？啊，韩战是花了180亿美金。如果是美国人把180亿美金去救济韩国，我相信韩国每个人都跪在地下喊美国人做爸爸。你还有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呢？越战打了那么多年，花了1800亿美元。你把这个费用说拿去救济这个国家，我肯定相信每个人跪下来看到每个人都叫爸爸。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啊！啊，真心呢，慈悲心去帮助人、救护人家，解决问题啊，给人家解成恩德了。啊，战争这个手段跟人家借的是冤仇啊，那怎么会一样呢？啊，所以只有教学让各国人明白这个道理，只有爱心才能解决社会问题。啊，佛法这个教育，我们现在看看世间任何教育不能跟它相比，它是一个寻根的教育。啊，世间任何教育都是在枝枝叶叶。啊，像一棵树一样，枝杈没找到根本。啊，这个枝杈跟那个枝杈它就对立。啊，对立当中就产生矛盾。啊，彼此不相容。啊，找到根本才晓得原来净虚空变法界是一样。啊，这是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教育啊。这个教育里面我们真正得到了不生不死啊。你看最大的问题，最根本的一个问题，生死问题，我们在这真正得到答案，真正解决了，何况其余的这鸡毛蒜皮呢？今天社会这么乱，如何能平息这个动乱？除佛法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啊，所以70年代，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的话正确。啊，他说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只有大乘佛法跟中国儒家孔孟之学。啊，这个是真有学问的，真有见地。说这个话不容易啊。我们今天接触大乘佛法，我们真正体会到啊，如何把大乘佛法向全世界发扬？因为现在许多人误会佛法是宗教。宗教跟宗教就对立了，就产生排斥，彼此互相不能相容。众生真实的利益就被蒙蔽了，机缘被破坏了，你说这多可惜。现在在外国 很多人都在谈多元文化，我们听到这个名词，佛法就是多元文化。佛法的教学是在讲就是多元文化的教学，多元文化如何能够整合，能够统一。统一并不是说许许多多文化变成一个文化，不是的，统一是从根上统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异不二，同异是一。这是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种思想。每一个族群，它的文化都有它的真善美慧，都值得保存，都值得发扬光大，都值得大众来欣赏。同不爱异，异不爱同，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爱，世世无爱。用世无爱的观念来融合多元文化，这个文化就美了。所以佛教将来要建大学，我们不要用佛教大学，不要用这个名词，用多元文化大学。里面教材是什么？教材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多元文化的教材。是高度艺术的生活，这是世间所有一切的纷争就通通得到解决了。就要晓得诸佛菩萨怎么来的，这个样子才真正的实现了，落实了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他这个地方说的随机引导，目的呢只有一个，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破迷开悟要靠教学，所以讲经说法了就决定不能中断。许多地区的同修遇到很多困难，有些是个人，有些是道场，我给他的答复只有一个，听经太少。不常读经，不常听经，你自然就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如何能解决问题呢？只能把问题搞得越搞越复杂。所以一定要多听经啊，多读经啊，要明理，要依教奉行，你才能开智慧。智 慧能解决问题。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底下这两句话说得好，对于贤词不生灭发心之体，只在生灭无明妄想之中。不生灭的发心之体，也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是宇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依这个体而生的，而现的。那么这个自信在哪里呢？自信就在这个生灭无明妄想里面，你要从这个里面去找，去观察，这个里头有个不生不灭的真如本性。它跟生灭活活在一起。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是凡夫。你随业流转，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你这一觉悟啊，就是佛菩萨。这一桩事情楞严经上讲得多，讲得详细，也讲得很深刻。哪是不生灭的呢？六根的根性不生灭，六根的根性是佛性的，是自性的。这个是你容易见到的，还有个你不容易见到的。我们四大的色身，这个色身的法性呢，也是不生不灭的。科学家虽然发现了，所以说物质不灭，那个不灭的是什么？不灭的是法性。生灭的是法相啊，不灭的是法性。法性跟法相永远合合在一起，从来没有分离过。你能辨别的清楚，你就是佛菩萨；你搞不清楚，那就是凡夫。底下他举南岳大师几句话。南岳云：道远不远，性海飞遥，但向己求，莫从他觅。这个四句话是南岳大师说的，这都是过来人的话了。你要是懂得，你要会学了，就真正学到了。这个一大段句句都好，句句都重要，所以我们全说出来。迷雾根源就说到此地。实在讲呢，说得相当清楚啊。下面是第三段，菩萨本实。在这个 大段里面呢，在第七面，第七面倒数第五行，这是五重玄义的第二段，变体，变不思议现实为体，它里头是用三个意思来说，就是三段，平准经论，迷雾根源，刚才把迷雾根源说完了，这幕后一段菩萨本事，我们再翻过来，看它底下是言菩萨本实者，这一段呢，我们就不必逐句来讲了，把它的重要的意思提出来说说就行了。菩萨这个就是专指地藏菩萨，提地藏菩萨的本实，要用现在的话说，地藏菩萨的存心，地藏菩萨的用心何在？他存的是什么心？他用的是什么心？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里面说是，在菩萨心呢，名为般若。这一句话很重要，菩萨的心是智慧啊，他完全觉悟了，完全明白了像前面所说的宇宙人生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这个是在一开端序文里面就讲得清楚，我们在前面读过的论观的第一面，大家翻到第一面，我们回头再看看第一面里面总共有五段，文字都不长。第一段是说法性的根源，第二段呢讲法界的缘起，第三段讲佛法的根源，第四段讲六道的由来，最后一段是讲本经的缘起。说的够详细的了所以菩萨的存心，菩萨的用心，智慧，菩萨心是智慧存心是智慧菩萨用心是慈悲我们看看菩萨怎么用法，他这里有几句话说得很好。第九面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第一个字念起，禅体不断性德之善欲念善法了，佛也不断性恶同恶而化，这两句话说得好啊。这两句话是真话了禅体是什么？这是梵语，叫一禅体它的意思就是没有善根的人没有善念，没有善心，没有善行，无恶不作叫禅体 这个话这佛菩萨说的，这样的人啊，他也没有断掉信德之善，没断掉。可惜怎么呢？没有遇到缘，没人教他。那佛来教他行不行呢？他也不会接受啊。为什么不接受呢？与佛无缘啊。你看佛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当年举那个陈东老母啊，跟释迦牟尼佛没缘呢啊，释迦牟尼佛跟他讲不听啊。佛弟子当中有一个人跟他有缘，佛派他去讲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他就听了。这个就是所谓是佛不度无缘之身，他不肯接受不肯听，那有什么办法吗？没有缘。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能体会到与众生结缘的重要啊。无论是善缘是恶缘，只要有缘就行。所以不能不跟众生结缘啊。当然结善缘比结恶缘好啊。结缘当中要能够不着相，那就叫法缘啊。法缘是不着相的，心地清净，没有污染，那个缘叫法缘啊。在相上讲呢，不论是善不论是恶，心里头都不执着啊。善缘恶缘都是法缘，如果有执着呢，那就不是的，那就是世间的善缘跟恶缘。善缘恶缘都会有果报的，果报很可怕了啊。法缘是清净心啊。那么将来果报是果报，就是你度化众生，你教化他，他肯接受啊，他欢喜接受啊，这叫法缘。所以一定要懂得禅体不断信德之善，所以诸佛菩萨看到恶人也是诸佛如来啊。一般人看不到他的善呢，佛看到啊，佛看到他六根根性清净无染啊，那怎么不善呢？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他这个恶从哪的？恶是痴迷来的，痴迷是假的，不是真的。自信里头没有痴迷。这个事情，只有诸佛菩萨看得清楚。所以，诸佛菩萨对造作极恶业的众生，还是那么慈悲。还是那么照顾，理由啊在此地那么再说，佛也不断信物，同物而化。成了佛了，这是讲两个阶段，一个是善的阶段啊，成佛了；一个是恶的阶段。禅体啊，说两个阶段当中就不必说了，你就完全能理解了啊。佛有没有恶呢？有啊。啊，佛的恶不都断尽了吗？没错，是断尽了。佛要度恶众生，要现恶相，就得把菩提转变成烦恼， 这佛会变呐。你想想看，你要没有贪嗔痴，你怎么会生三恶道？佛要到三恶道去，也要先贪嗔痴啊，他才能到恶道去啊。他要不先贪嗔痴，三恶道众生他就不能度。啊，所以佛的那个贪嗔痴是示现。如果他真的要染上贪嗔痴，他堕恶道就出不来了。他那个恶道可以自由往来啊。哎，就是贪要贪，他贪就现前；哎，他不要贪，贪就马上断掉。他有这个本事啊，所以他来去就自由了。我们今天是贪嗔痴长了根了，没办法拔不掉啊。他的贪嗔痴是随便用的，随便实现的啊，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人家有这套本事啊。那么这个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住身心啊，身心无住啊，身心跟无住是一不是二啊。啊，他生这个贪嗔痴，他就能到恶道堕众生。虽生贪嗔痴，他不住贪嗔痴，所以在三恶道里面，他自己住的还是一真法界，没有污染。同物而化，佛道六道来实现，就同物而化了。六道是染无的，他也要实现染无才能来啊，他是染而不染。实际上我们也是染而不染，但是我们迷不觉得，他觉不迷，所以他就自在。我们迷而不觉，所以就不自在。那么这下面我们再看，接着看底下。今地藏大师了达禅体等修卧之事，全体即是性卧之理。他懂得，所以他对于这些恶人呢，他不会责备他，他不会怪他。啊，他对他的关怀，对他的照顾，对他的帮助，永远不变。啊，我们凡夫做不到，不了解事实真相。佛菩萨了解事实真相啊，无论我们做什么恶，佛菩萨慈悲心决定没有减少一分。啊，那佛菩萨现不现我们现前，是缘分的事情，不是别的事情，缘分的事情。一切法都是缘生法，佛法也是缘生法，因缘生法。啊，所以说这个四修恶之四，有四，四当然有个理。理是什么呢？理是性恶之理。性哪有善恶呢？这个讲性善性恶，诸位要晓得，这个性是习性，不是本性。那个 一念自性，那是本性，本性里头没有善恶，习性啊。习性是什么呢？阿赖耶啊，阿赖耶是习性啊，这个里头含藏着种子在里头啊，无量劫来啊熏习的这些种子，佛只是转变而不是消灭，转烦恼成菩提，只是做了一个转变。如果你要是这消灭了，消灭了，那么成佛之后，过去没有成佛之前造的这些恶因，我们要问他受不受报呢？如果是成佛之后啊，造恶不受恶报，造善不受善报，那因果律不就推翻了？啊，释迦牟尼佛经典里面记载，他老人家曾经有三个月马沫之报，透不透？做了佛，过去生中干的坏事还要受报啊。不过他受报清楚，知道我这是过去造的什么业因来受报，逆来顺受啊，他受得很甘心很情愿的，啊，一点都不会叫他难过。我们受遭遇到果报的时候，那个恶报怨天尤人呐，啊，不甘心不情愿的，不知道是自己过去的业因现行，啊，善恶果报通通是业因的，啊，这就讲的是醒悟啊。可是做了佛做菩萨，你完全觉悟了，这些业因果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像我们凡夫，凡夫受果报不知道，不知道前面的业因啊，所以过去那些恶的习气啊，佛菩萨不会把它断掉啊，到时候有用处啊，度那些恶道众生就用上了啊。就譬如这，我过去讲经也做过这个比喻啊，譬如做小偷的啊，这个惯窃他那个手法很高明啊，啊，以后觉悟了，觉悟了再不干坏事了，当警察去了，他那一套方法还有效，可以抓小偷。你看，不就变成生活就变成善了吗？啊，他可以防范小偷，可以抓小偷，啊，还是那套方法，用心不一样。啊，所以佛菩萨善于用这个心魔度一切恶道众生，啊，所以烦恼习气，你这就明了了。哎，也蛮好嘛，也不坏嘛。啊，这恶了啊，如恶的都变成好的了；迷了啊，好的都变成坏的，那很麻烦。可见的关键都是在迷悟之前。最底下说，这都是经上常讲的，一些无非中道啊，这是你觉悟了之后啊，边见邪见都是中道，无力当处解脱， 逆是阿鼻地狱。一念觉悟了就解脱了。有没有这个例子呢？有。观无量寿经二十世王造的无逆十恶罪啊，那是堕阿鼻大地狱。那我们在二十世王经里面读了，他临终忏悔啊，遇到善知识的开导啊，啊，这一听开始知道自己错了啊，诚心诚意忏悔，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世尊告诉我们，他是上品众生，你看那个位置那么高啊，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以为是哎下下品往生大概差不多了，哪里知道是上品众生，这才不敢轻视造恶之人。那阿舍世王可能也是菩萨示现的，叫我们千万不要以恶意对待恶人啊！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在临终一忏悔比我们高出太多了，我们远远比不上他，怎么敢轻视恶人呢？所以忏这个往生净土是两个方法了，一个是正常的依照经论的理论方法修行，另外一种是临终忏悔，悔过往生，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真回头了。我们中国谚语有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那一回头是好人当中的好人，好人也比不上他，这个我们要懂得决定不能够轻视。对，忤逆当初解脱普现色身油化诸趣，这个诸趣就是指六道地藏大师在六道无处不现身啊，现身干什么呢？点此迷云，令之平等，这是地藏菩萨现身说法的总方向、总纲领、总目标，我们要记住我们现在学佛，将来接触广大的群众，我们以什么原则来引导大众呢？这个原则要记住，点此迷云，令之平等。平等是法界，平等是根源啊，知道尽虚空变化界是一体，才是真平等。所以真正证得平等的人，他那个观念当中，一切众生是自己，这才平等。这个一切众生，众生是广义的。虚空法界所有一切形象都是众生，是自己决定是以净虚空变法界肯定认知，这是自家 样你才把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的平等心才现起。所以佛跟我们讲十法界的业因，业因是非常非常复杂，可是复杂里面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佛给我们说出来，佛的心平等，菩萨的心是六度，辟支佛的心是圆球，阿罗汉的心是四谛，天人的心是摄善慈悲喜舍，人心是五戒摄善，畜生是愚痴，恶鬼是奸贪，地狱是嗔恚，这晓得平等是佛心呐、令之平等呢，就是令一切众生成佛。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的“一切皆成佛”，这个地方这两句话，言辞迷云，令之平等，就是一切皆成佛，不可思议。说菩萨正凭此本实而起诸大化，化是教化众生的，大行教化众生之事，就是存这个心，用这个心，我们应当要知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咱们就讲到此地。